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小青刚刚烤好一只野兔，快上来，你的任务完成了吗？ 池小池从机甲中跳出，故意道： 没有完成啊。 好极了。 多西也不着恼，回头对汪家姐弟喊： 把兔腿收起来，兔骨头留给他。 多西本来就是个好相处的，短短几小时，汪小青和汪细周已经和他混得很熟了。三个少年少女笑成一团，就连季佐山也勾起唇角，眼中微微泛波。而在不远处的山岩下，展燕朝眼中翻着一层层海潮，拳头捏得死紧。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只有季作山和他。季作山几乎从未笑过，如今笑起来如同铁树开花，令人动心不已。展燕朝正趴在岩后眼巴巴看着，突然发现季作山四下张望起来，此时觉出被人窥探，他马上缩回岩后，按住自己机甲的脑袋，低声呵斥： 别动，低头。 看着上涨到15点的回忆值，池小池没说什么，和布鲁一道走上山崖。展燕朝贪恋地追着那离开的脚步声，直到听不见了，才眼圈发红地把脸埋在臂弯里，小声念叨着： 季作山。 但声音太小了，连他自己都听不见。他的机甲低头看的。展燕朝呆坐片刻，突地想起什么，打开自己的机甲钻了进去，并下了吩咐： 把保温、照明和体感系统全部关掉，只留下外部警戒系统。 战斗机甲会对主人的吩咐言听计从，他自然照做。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。平时展燕朝与机甲感官相通，当然不觉得什么，但是所有系统一并罢工，机舱里便只剩下了逼仄、狭小、闷热、黑暗，如同一口棺材。就像他曾经为季作山打造的那口棺材一样，他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惩罚而已。不消一个小时，他开始烦躁、冒汗、心悸，眼里什么都看不见，就开始胡思乱想。两个小时后，他只觉得浑身如同已逝，忍不住用手指抠挠机甲内部。机甲在外询问他是不是要出来，展燕朝拼着一口气瓮声瓮气地说不用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机甲感到内部传来极强烈的撞击和挣扎，他立即采用了紧急预案，将座舱弹射出去。展燕朝从舱内滚出，伏在地上，浑身的衣裳汗透，狠狠抹了好几下脸，产生问机甲： 几点了？ 主人，四点了。 展燕朝周身发软，望着漆黑的黎明前的夜空想，他还以为自己在里面过了半辈子了。怪不得每次季佐山从棺材里出来都是一头一身的冷汗，胳膊肘撞得漆黑一片。他还总怪他娇气，不知道好好反省过错，只知道跟他闹。展燕朝翻身仰面向上，捂住了头脸，缩作一团。他都做了什么呀？近半个月过去了，借这帮年轻人的手，混入基地的虫族已经被剿灭太半。每天都有人退出训练，小部分是因为负伤，大部分是因为饥饿、浮肿、高烧、疲惫和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好在季作山所在的四人小组无一人掉队， 季作山本人的生活能力很强，哪怕没有盐，也能够从无数有毒的野果里辨认出无毒的盐果，既能搅碎调味，也能补充体内所需元素。现在他们吃饭的时候起码需要两个人放哨。半个多月过去，许多人打不到野物，也只能靠吃野果过活。然而假使只食用野果，体内能量不足，连机甲驾驶也会无力为继，所以就只剩下了一个字，抢。伤疤集训已经接近尾声，很多人生挺着只是为了获胜，为了获胜大家都无所不用其极，这已经是被默许的规则。好在这一行人里有了季作山过得还算自在。在集训结束前的最后一晚，他们早早收齐并上交了12只水吸虫的爪子，又抓了一只野鸡登上了一处高崖。这半个月来，他们都在一公里内能找到的最高处休憩，避免被人占据制高点偷袭。鸡肉用盐果调理过，腌渍入味，池小池抠了黄泥，又摘了两片淡香如竹的不知名宽大树叶，用树叶包裹鸡肉，黄泥加果，埋进地里微烧烂熟。不多时，泥里都是肉香，腾腾地往上冒。布鲁负责将鸡挖起，剥去裹扎在外面的树叶，鸡肉浓香，还带有淡淡的矿物质清香和丝缕竹香，放在洗好的叠成船形的树叶碗内，再添上两三鲜红野果，一红微脆的，好看得很。那三个不沾阳春水的少爷小姐都看愣了。这餐算是季作山指导池小池亲手做的，他用一根洗净的树枝将鸡撕开分给三人，自己则吹着被烫得发红的手指，厚颜无耻地拿走了一只鸡大腿。四人相处半月，也算是混得很熟了，谁也没有质疑这样的分配方式。可以说如果没有季作山，他们三个大概也只有啃野果的份儿了。汪小青起初还对季作山有些奇念，就像一开始的罗西一样，毕竟他的战斗力着实强悍到迷人。然而相处日久，汪小青就发现这人就是一块美貌的人形冰块。他自问没有青蛇幼僧的本事，也没有那个耐心，索性退而求其次做了朋友。不出意外，这是他们相处的最后一天，出了基地各自分开，下次再见或者就是在军队里了。汪小青干脆挑明自己的来意。 小季，我是南陆军副军长汪静秋的妹妹，你有意愿加入南陆军吗？ 池小池问季作山。季作山犹豫片刻，答案是只要能打仗哪里都好。但池小池给汪小青的答复是 到时候再说吧。 人家小季好像不是这么说的。 相信我，我和他说的是一回事儿。人总要有些身价，不需要自己推销，要有足够的吸引力。小季是这个星球最贵重的宝物，他不是什么人开个价就买得起的。 季作山略有些不安。 小青是我的朋友。 你的朋友一开始是奔着招募你的心态才找上你的。 可是 朋友不是说什么就给什么，他们和你是一样的同龄人，不是你的弟妹，你更不是他们的爹妈。 季作山沉默了，这话轻描淡写地点出了季作山的症结，他总是把身边人当成弟妹看待，不会拒绝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。他对展燕朝如此，对汪小青也是如此。他警觉，哪怕是死亡，仍是没有改变季作山这种哺育幼鸟的心态。池小池倒不觉得有什么，在他看来，那些重活一世后能即刻脱胎换骨，甩脱前世遗留的一切弊端的，大多都是做梦。人死了，再活也还是那个人啊。十几年几十年的习惯刻在骨子里，如果不会有意识的规避，那八成会在不知不觉间走上和以前一样的道路。 池小池也不想跟季作山说太多，这孩子性格内向，心事也重，偶尔提点一句就够了。被拒绝的汪小青倒也没有太多沮丧，他拍拍季作山的肩，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，却提出了自己这半个月来一直冥思苦想不得其解的问题。 你有这样的本事，怎么要去做展烟朝的人生？ 汪细周拉住他。 姐。 池小池把季作山的种种苦衷精简地压缩成了两个字。 养家。 左右闲来无事，他讲了季作山的故事。虽然少有添油加醋，但仍是讲到汪小青怒火填膺，拿着点燃的柴火敲打一侧的岩石。 他算什么东西？干爆他！ 几天下来，这个原本还有点贵族架子的少女已经被罗西传染的差不多了。池小池淡淡道：“ 我有数。” 汪小青一点也不怀疑，按照季作山的本事，哪怕他不穿机甲，只使用精神力，就能把任何一个曾经凌虐他的人踩在脚下，剥夺吸收掉他体内所有的能量。要实现报复实在太简单了。他拍打着池小池的肩膀，笃定道：“ 我相信你。” 小姐，睡吧，明天是最后一天了。 的确是最后一天了。他们的地图已经绘制完毕，只要集齐最后一天凌晨6点时发布的任务物品，他们就能结束这次集训。